多謝先生。 係啊，問乾坤嘅時間啦，咁就大家見到我哋背景有呢幅嘢喺度啦。 啲字細個啲，我鏡頭睇 喺呢度咁樣嘅。